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02章，呢只咁嘅赵老头天兵俾我哋先前遇到嘅就要灵敏好多。我呢一下子咁嘅冷不防被俾佢撑返喺个地下度，两隻眼就发晒晕，一时之间都摸唔到北啊。而呢阵时我眼里面就听到赵老头嘅脚步声越嚟就越行近啦。我夹硬擘大双眼去睇下啦。只见到佢面上边带住怪笑，霹雳啪啦咁向我行过嚟，眼睇几步就要踩到我啦。呢一阵时我背脊嘅嗰啲阵阵嘅疼痛，即使系周围弥漫住嗰啲烟雾，但系好似就冇办法缓解呢一种咁嘅痛啊！一时之间我都企唔起身，只能够就撑住上半身系咁向后褪，尽量就谂住企翻起身。不过我呢个动作啊，点能够比得上呢个赵老头天兵啊？眼睇住呢只嘢就要一脚咁抌落嚟啦，我心里边一寒，谂：唉，死梗啦呢一镬！点知道就喺呢个千钧一发嘅关头，我颈后边啲衫突然间一紧，跟住一道力就出力咁将我向后一掹，只听见砰嘅一声，赵老头嘅天兵大脚就已经踩咗个空。我转头一睇，扯住我衫嘅系豆腐。未等我开口，豆腐就即刻闹啦：走走走！阿豆爷爷走咗一半，发现你条衰仔根本上就冇跟住，睇你嘅衰样，系咪要喺度同阿哑巴同生共死啊？我而家一时又系感动又系焦急，我同阿豆腐讲：唉，你翻嚟做乜鬼啊？求先有得走，你快啲走啦！喺呢阵时，我嘅后背同埋胸腔呢就唔似得先前咁鬼痛啦。我啊扯住豆腐只手就企咗起身，两个人就连连后退。豆腐听完我头先咁讲，佢就挺身挡喺我前边，佢讲：好在我走翻转头啫，唔系我来得切嘅话，你已经变成屎饼啊！你先切，我系掩护。啊，豆腐呢一句话讲得真系够有义气，但系佢嘅身手我又唔知嘅。话音刚落，啱啱追上嚟嘅嗰个赵老头嘅天兵大手一伸，就扯住豆腐心口嗰啲衫，将佢啊成个人的起，跟住狠狠咁啊向住旁边嘅冰壁啊掟过去。呢度冰壁啊真系坚硬非常噶嘛，而且喺呢个裂谷形成嘅，上边嘅嗰啲冰锥啊林立立突不平，尖锐无比。如果系咁掟落去嘅话，一个唔好彩就会折断颈骨，头破血流。呢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成身啲血都就快凉晒，情急之下我个脑啊竟然单机添，但系身体呢就先一步做出反应，抄起个匕首啊出力咁向呢个赵老爷天兵啊刉过去。虽然明知道系徒劳嘅，但系呢一刻我根本上就冇办法放任自己，乜嘢都唔理。可能真系人到咗紧急个关头呢，潜力就被爆发出嚟嘅。我咁一跳啊，足足有成米咁高，手里边嘅匕首就依照好似以前斩中指咁嘅办法，向住呢个天兵条颈啊刉过去。与此同时，哑巴亦都早已翻身而起，喺天兵扬手掟出嚟豆腐嘅呢一瞬间，哑巴腾身而起。佢双脚极为精准咁突然之间踢向天兵嘅手腕关节处，哑巴亦都系当真聪明下，知道刀剑对付唔到天兵，而系改用咗盲力。佢咁一踢，个天兵挥向冰壁嘅手突然间被踢歪咗，力度亦都卸咗，豆腐成个人就跌咗落地下。虽然就跌到一个狗食屎，但系呢亦都脱离咗生命嘅危险。我向住天兵条颈咁一吉呢，同样毫无作用。反倒系天兵俾哑巴咁一踢呢，就即刻腾腾腾腾咁后退咗两步，足可以见到佢呢一脚嘅力度有几大啦。哑巴转然落咗地下之后，一落地就单膝就跪，两只脚呢亦都跟住抽咗一下。我心知道哑巴呢一脚嘅实在系硬碰硬，就无异于好似踢向一块铁板咁，八成可能都系受咗伤。于是我即刻将佢扶起，讲：哇，呢只嘢真系太犀利啦！我哋谂仲系先撤咧。呢一刻，我脑袋里边已经形成咗一个初步嘅计划。 哑巴而家只脚就受咗伤，一时之间咧就好难大有作为嘅。豆腐就更加唔使讲啦。喺呢个时候，嗰个天兵啊紧追不舍，想撤就唔系咁容易喎。而为今之计，只能够同我引开天兵嘅注意力，能够俾哑巴同埋豆腐创造脱身嘅机会。谂到呢度，我即刻就对住哑巴细声讲咗几句，示意佢就带阿豆腐先走。跟住我就向住赵老头天兵就飙过去。呢阵时佢头先俾哑巴咁打咗一嘢，而家就净系喺度狂怒之中。一见我自己送上门，又是担起只脚就向我踩过嚟啦。呢次我早有准备啦，我脚下一发力，成个方向就向前一飙，借住呢一个咁嘅冰面嘅滑力，向住天兵嘅身后就滑过去。佢跟住就对我转咗个圈，背对住哑巴同阿豆腐，注意力就彻底俾我吸引咗过嚟。我根本上就冇諗住同佢正面交锋嘅，心里面唯一諗嘅呢就係能够拖几耐就几耐，先等豆腐同埋哑巴脱险，然后我再搵机会抽身。於是我就即刻再爬返起身，乜嘢都唔理，拼命就向前跑。紧接住下一刻，我身后边就响起咗天兵嘅脚步声。我根本上就冇时间拧转头嚟睇佢嘅速度啊！只听见佢呢个速度真系越嚟越近。从呢一个震动嘅冰面就可以知道，天兵嘅速度系绝对我唔能够比嘅，只系惊我嘅计划落空。豆腐同哑巴亦都可能可以脱身，不过我能唔能够活得落去就唔一定啦。然而就喺呢阵时，我眼角突然间瞥到喺我右手边嘅冰壁上边，显然有一道一个人咁阔嘅深罅。我灵机一动，即刻就闪身入去，钻咗入去嘅裂缝入边。而亦都系几乎一瞬之间，天兵嘅大脚已经踩到咗我头先所在嘅位置。我心头一跳，只觉得个两脚都发晒软，哇，真系好危险啊！我唔敢停留啊，即刻就向呢个冰罅嘅深处系咁捐。呢条冰罅呢约莫有五六米咁深。我捐到底就无路可走啦。天兵佢嘅体型嘅庞大，根本上就逼唔入嚟。一个大脑袋就喺个冰缝外边，一双大大嘅鱼泡眼呢系咁掘住我，并且将其中一只手啊伸入嚟，想将我就捉出呢一条咁嘅冰缝外边。天兵嘅手亦都系真系够晒长啊！赤红色嘅肌肉好鬼扎实，甚至有两米咁长，睇见都得人惊。不过咧，我而家匿入咗成五米咁深，所以佢伸手啊掂唔到。我咧就匿喺其中啊，松咗一啖气，一直紧绷住嘅肌肉就放松咗落嚟。喺下一刻，呢个咁嘅赵老头天兵好似冇咩毅力嘅，见捉我唔到，佢拧转身放气啊，想翻去。重新就追下豆腐佢哋，我而家估按照豆腐佢哋嘅速度，应该就已经翻到去先前嘅嗰条冰道略边，所以亦都唔会阻止。见到天兵嘅身影消失，我就即刻捐翻出呢一条冰缝。喺呢一刻，我就真系孤身一人，想要翻去系唔得嘅，因为赵老头亦都喺呢条道上边，唯一嘅路就只能够继续向前走。我本来呢就有心諗搞明白呢度到底咩回事，当即亦都唔敢多留，顺住呢一个冰谷嘅一条路就一路小跑向前，争取时间，以免呢个天兵会追上嚟。喺呢个再前进嘅过程当中呢，我就一路咁留意住周围嘅环境，边度有可以藏身嘅冰罅都记住晒，万一如果呢个天兵追上嚟嘅话呢，就可以故技重施咁匿起上嚟。就喺呢一阵，一直狭窄嘅冰谷突然之间就变得好宽阔啦，前边红色嘅烟雾亦都更加浓烈。家下我手里边攞住唯一嘅照明设施，就系、是、逃跑嘅时候喺阿哑巴胸前掹出嚟嘅嗰个冷烟火。这个冷烟火的光芒呢，本来就真的很暗的，再加上现在浓雾弥漫，几乎就等于没有，什么都看不清。我就小心翼翼地在这个浓雾里面摸索，没走两步，脚底下突然间一个踩空，整个人就跌了下去。 呢一踩空，我只觉得心脏偷停咗一拍，反射性咁，我手脚乱咁搲，希望系可以搲到啲咩嘢啦。事实上咧，呢啲系人嘅正常反应。任何人啊，向下咁一跌落去嘅过程，双手都乱咁搲嘅。我呢一下亦都只系属于条件反射。不过冇谂到嘅系，咁样一搲，俾我搲到都一样嘢喎。扯住佢嘅嗰一瞬间，我就一个用力。不过我个身体仲系向下滑咗一段，手心即时就火辣辣咁啊痛起上嚟，跟住我个身体就喺空中停住咗，开始揈嚟揈去。就住呢个冷烟火，我仔细咁睇一睇浓雾当中，原来呢度系一条绳索。呢一个咁嘅绳系现代专业探险嘅装备，里边系夹杂住啲钢丝嘅。虽然只有两只手指咁粗，但系佢嘅承重能力就非常之强。呢一条悬挂喺冰壁上边嘅绳索，俾我咁一扯，个绳索即刻就喺度摇荡起上嚟，等我成个人亦都跟住荡嚟荡去。我唔敢大意，心知道呢个系我嘅救命绳，即刻我就将个绳索扯紧。呢条绳悬挂嘅地方，八成就是赵老头他们当时搞的，而我现在跌落来的这个地方，虽然我还未跌到底，不过呢可以看到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赵老头他们当初应该是想落到去底部的，难道在这个底下有赵老头他们想找的东西？赵老头会变成天兵，会不会是跟这里有关呢？呢度咁样两个諗法喺我个脑里面一闪而过，我唔敢大意，即刻就顺住条绳小心翼翼咁开始向下滑。赵老头亦都系一套人物，佢最后变成咗咁嘅鬼样，可见呢度下边绝对亦都唔系一个好嘅地方。我而家唯一嘅武器就得一把匕首，光源呢系一支冷烟火同埋一个打火机。除此之外就是成身的衣服，里面就装了指南针之类的小物件，其余的装备就什么都没有。而现在这两手空空，绝对是比不上赵老头当时的阵容，连他都会这样中招，不要说我现在这样孤身一人了。越往下去，红色的烟雾就开始慢慢稀薄，烟是向上走的，所以呢而家我就可以断定呢度下边应该就是呢一种咁嘅红色烟雾嘅来源地。而随住呢段时间嘅吸收，我之前俾阿赵老头咁伸咗一脚嗰阵阵发痛嘅心口呢，到而家又恢复返嚟啦。不过手掌心系先前冇几耐嘅擦伤，唔到一分钟系唔会无缘无故咁消失嘅。似乎是随着烟雾的浓烈，伤势的复原速度就更加加快。如果一直处于这个这样的空间里面，按照道理讲，任何的伤势都应该可以复原。赵老头究竟经历了什么会变成这一副这样的鬼样呢？就是在这一阵时，烟雾就更加稀薄，借着冷烟火的光芒，我终于就可以睇清楚下边嘅环境啦。